Superman 满天飞，又比天空更高还上天，我要似那 Superman 满天飞， 双双飞向青天深处，开心的欢笑地，追踪理想一起去，找正方向冲天高飞。 就在此刻突然间

再见，别说再见。 世界永远不天黑。 无暇，温柔芬芳，没洗的衣服有你的模样，满身是汗也脱了又穿，你躺下我躺，男人难免难，那种稀松平常的对白，你不在，我爱你，好爱你，对不起，谢谢，好想收拾那时间。 所以能美满，甘愿

你是真的爱我吗？

多美丽的海鸥，它在遨游，那雪白的翅膀不动韵律节奏，飞呀，它不停留，飞向你，飞向我，阳光多温柔，向大海微笑。亲爱的朋友，快来帮我做和我们邂逅，好像是在叫我别害羞，看着你深沉多情的双眸，叫我抬起头，让你握着手，两颗心战斗。 知道我们都是中

心事没说，有多少曾经在你背后，你的伤心不是我能擦去，你的爱情不是我能拥有，你还要多少温柔才够， 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都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动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。所不在，人的心事像一个尘埃，落在过去，飘向未来，掉进眼帘中流出泪来。曾经曾爱无限感慨，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。当心春去，让我秋来，让你离开。我舍不得忘，一切都是为了没有遗憾，还有我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随风，随风，心随你动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。昨天花谢花开。